OK， 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有效的、合宜的，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制动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子的45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检视这核心的问题或问题的核心的经文。求你祝福。也祝福我们今天不只是主日学，是整个主日的敬拜，集体的敬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来到这本书的第6章，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当然是指提摩太前书2章8到15节。你们手中的教材是何修本的，我们要不要一起念一下？用教材的版本，何修本，我们一起念。 我希望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发怒，不争论。我也希望女人以端正、克制和合乎体统的服装打扮自己，不以编法、金饰、珍珠和名贵衣裳来打扮，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为敬畏上帝的女人相称。女人要事事顺服，安静学习，女人教导，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安静， 因为亚当先被造，然后才是夏娃。亚当 并没有受骗，而是女人受骗， 现在过犯你。 然而女人若持守信 心、爱心，又圣洁克制，就必借着生产而得救。 熟悉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可能是熟悉和合本的，你大概马上看读起来有点怪，因为它的用词是很不一样。和修本的翻译是接近原文，和合本是有点我觉得译者自己的编辑。OK， 好，我们在这章里面 Kevin DeYoung 帮助我们借着检视，他先用大概用查经或解经的方式帮助我们看这段争议性很大也带来许多困扰的经文。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一致圣经的教导，应该是怎么样看这段经文。他先在前半段，我相信大家都有读这一章，先讲处境 context， 是讲这段经文的处境，特别是以弗所当时教会的处境。有许多人认为这段经文如今对我们不再有规范性，不再有效用，因为这段经文特别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所处的社会城市文化所提出的教导，但是对我们现在的处境已经不再适用，因为我们的处境跟他们很不一样。其中一个提出的说法就是，以弗所那个城，特别是一个所谓很激进女权主义的地方。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这样子的教导是特别针对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城市之中有特别激进的妇女在教会里面，所以是针对他们的警告，针对他们的诫命。但是 Kevin 你要说 No， 应该不是这样子。以弗所这个城市其实与当时其他希腊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虽然他们拜 Artemis 一个女神，但这并不表示说这个城市就是特别提倡女权，古代的女权主义。所以关于这一段我引用了2段在教材里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会要讲处境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看出来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如果你要说提摩太前书二章这段关于女性可以或不可以、允许或不允许在教会中做事或的作为，你的一个进入就是说 OK， 这是圣经中使徒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的教导，但是这个教导你必须按照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理解。你一旦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你就知道那时候这是针对那样的教导，那种社会文化背景的教导，因此它不适用在我们如今当下的处境。那接下来为什么不适用于我们呢？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受到整个城市的氛围所影响，又激进女性主义所影响的教会，所以保罗是特别针对这个现象所提出的教导。但是 Kevin 这样提出来说 No， 我觉得他认为这是误解了、读入了当时的社会处境，并不是这样子。以弗所教会与其他教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此以弗所二章的教导也适用于其他的教会，也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教会。所以大概是这个进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特别提到整个我刚可能一直讲以弗所书，这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但是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对不起。Kevin DeYoung特别提到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那边讲，他说这个教导都是针对什么？你们在以弗所的教会吗？他是说神的家就是教会，一个笼统 general teaching，不是特别针对你们处在以弗所教会在这种处境之下的教导。Okay. 第八节，我希望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这边提起，就是这并不是讲说举起圣洁的手就是一个固定的祷告的方式，它是指一种祷告的 posture， 一种心态吧。OK。我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他说姿态不是重点，敬虔的心态才是他要强调的。OK， 接下来在九到第十节，他强调这些珠宝用什么装饰等等，重点仍然一样，不是这些外在的哪一个珠宝、哪一个装饰、穿什么样的衣服，乃是你整个的敬虔。怎么表达出来？ Okay. 所以女性要以善行装饰。这边会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所以你怎么编头发，你戴什么装饰，虽然有提到这个，但是真正的你应该说我们现在可能会说这保罗这段教导的精神不是在于你戴什么装饰，你穿什么衣服，而是你要如何得体的呈现出你的敬虔，不要让这些东西掩盖了你的敬虔吧，应该这么说。他有 Kevin 一样有用到彼得前书三章的经文，一样的教导，不要以外面的辫子、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不是说你就那，如果你是很字义上的理解，就是说那你就不要穿衣服来教会吗？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真正的装饰，真正的 make you beautiful。让你美化，真正美化你的东西是 内在或属灵的属灵的装饰，属灵的金钱。然后在第十一节，女人要凡事顺服，事事顺服，安静的学习。如果你要用处境化一点来理解，就是以当时的处境来理解保罗的教导，你可能会看出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的东西，没有什么的这一句话，对当时来说是非常反动、反文化的。因为当时不论是希腊文化还是犹太文化的预设，就是女性不学习，学习不是好事。但是保罗是怎么样？保罗预设女性妇女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只是他们要沉浸且顺服的学习。他说我不许女人教导，是不是和合本叫我不许女人是什么？有吗？讲道，对不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和合本的译者，实际上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好了解读，然后翻译进到经文里面。因为也许你在其他地方，譬如说哥林多前书那边，可以有些地方讲先知性的话语，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讲道，那或许无可厚非。但是这边的希腊字是就是教导，但是他把它翻译成讲道。他说我不许女人教导。然后他说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只要安静。这个等一下他会更仔细的讲。安静的学习。 So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十一节有一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就是当时反文化的一个预设，女人要学习。但是第十二节女人她不容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安静，只要一味的不要发出声音。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显然的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女人在我们之前所看到在教会里面，在某些情况之下确实是可以发声的，可以祷告的，可以说先知性的话语， right？ 但这边他说只要安静。所以你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保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自我冲突；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保罗知道他自己的教导，他也没有自我冲突，这是圣灵默示所发出的使徒的教导。所以你要怎么样融合他？如果有可以融合的方式，你就应该采纳那融合的方式，而不是说耶稣他互相自我冲突，保罗他自我冲突。所以 takes work 是你必须要花时间花精力，你必须要祷告来理解这些看起来有冲突的经文。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预设大家都有看过这个这段这张 Kevin DeYoung 这本书。都没有问题吗？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制管辖男人，只要安静。十三节，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 guard， 这个因为解释前面为什么保罗下达这个命令，或者 规范。我们会更仔细看这个因为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教导，对女人男人在教会里面这样子的规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次序，不许女人辖制男人、okay. 有人特别这个辖制这个字或管辖这个字，有人会说保罗并不是全面性的禁止女人在教会里面在男人上面有权柄，而是不许女人 domineer dominate、那叫什么，就是就是很强势的管男人，他讲的是这个，就是很强势的，也许你们都看过那种，就是妻子总是做头丈夫从来不出声的那样子的状况。有人会说保罗在这边特别指的是那种强势的，很强势的那种管制男人，但保罗并不是说女人不能够在教会担任有权柄的职务。但 Kevin DeYoung 他的见解是什么？他的见解是什么？针对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女人在教会里面使用不当的权柄，言下之意就是女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一些其他正当的权柄在男人身，在男人之上。保罗在这里特别是指的女人，他禁止的是女人不当的使用，强势的使用权柄。那 Kevin DeYoung 怎么样回应这样子的说法？他的进路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你们解经的一个 Kevin DeYoung 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一个很明确、很简单的一个解经的道路。所以他怎么样回应这样子的说法？我只是讲这一段话，不许他管辖男人。那有人就说，这个管辖特别是指不当的使用权柄，过分强势的使用权柄，但是并不是全面禁止女人在教会里面在男人头上使用权柄。那 Kevin DeYoung 怎么样回应这样子的说法？颜真，你有读这个吗？没有。哦，我再问一次，有读的人请举手。两位，三位。Kevin DeYoung 的进入就是去看这个字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字在新约其他地方出现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篡权或者强夺权力或者过分使用权力，意思就是施行权柄。所以你要说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特别是指女性过当的使用权柄或者篡权或者强势的使用权柄是不成立的，它就是禁止女人在男人身上或者在男人之上施行权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直接看它原文的意思，它是用这样子的进入、okay. 好，接下来他提出理由。创造次序的理由，教导和权柄是他在书中有提到是连在一起，但是我跟你们讲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我预设你们都应该读过这个。创造次序，他赎罪的第一个理由是创造次序。女性之所以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教导或拥有权柄，因为这是符合上帝的创造次序，符合上帝的心意。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你很难避免这个理由，因为他直接讲因为。先造是亚当，后造是夏娃。Kevin DeYoung引用的就是投生的概念，上帝总是有次序来，投生的有投生的特权。Okay. 不论你认为 Kevin DeYoung 的论述有没有说服力，你还是必须回到保罗。保罗他没有述出其他的，因为你们在以弗所教会受到激进女权世俗的这种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不许你们的女人在教会里面太放肆了，所以我禁止他们。 No， 他没有，完全没有述出这个，他就直接述出因为男人创造，女人受创，男人先造，后造的是亚当。 OK， 理由二，夏娃被受骗。夏娃是受骗的第一个，好像和合本是引诱 right？ Yeah. 原文就是受骗，这是指女人天生容易上当或受诱惑吗？特别点上说不是。所以如果你翻译成夏娃受引诱，好像那个就有点是、哦、女人天性就比较容易受引诱。但他这边所要讲的是夏娃确实是直接受骗，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这也影射出夏娃为什么会受蛇的欺骗，因为亚当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整个的创造次序已经颠覆了。亚当应该要回应那条蛇，当蛇一开口说话，亚当就应该把他的头给踩碎，他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但是亚当就在夏娃旁边，上次我没有看经文，居然允许蛇对他的妻子讲话。所以这 Kevin DeYoung 就提到这个受骗这个概念，夏娃先受骗是，你不应该只看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因为他先受骗，而是说你看，如果你颠覆了上帝设立的创造次序，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正如一起初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所以你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第十四节，显然保罗都没有将第一世纪文化以弗所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视为女性闭口不言和顺从的依据，他没有诉诸这些处境化的理由，他诉诸的是什么？超越任何一个2000年前或我们当代的处境，而是共通的，就是我们都是受造，上帝的受造物，男人女人都是受造于上帝，而上帝的创造有其次序，这一个依据。Okay.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应用非常的广泛，尤其在教会里面。 我们最近有提到，当一个人犯罪，所有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份其罪。如果你仔细想，因为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就是彼此督责、彼此教导、彼此劝勉、彼此劝慰的人，所以当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犯罪，至少我们要承认，也许我们没有做到行这样子的彼此的责任。这个也是 ，right？ Kevin DeYoung在这边讲说，你读到因为亚当夏娃那个状况，夏娃的确受骗，但是夏娃受骗这句话的含义，如果你仔细回去想，就表示亚当他失职，第一个失职。所以这仍然是诉诸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和制定的次序，亚当应该要带头，亚当应该要保护夏娃，夏娃不应该受骗，夏娃不应该有机会，亚当不应该让夏娃有机会受蛇的诱惑，就完全颠倒。他不止让他的妻子听蛇的话，受蛇的诱惑，而且他被等于是被他们带着也一起犯罪。 OK OK、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我们之前也提到，在教会是这样，在家庭也一定是这样子，丈夫总是带头。你如果因为方便或者习惯或者以前你没有思想这些事，让妻子带头，然后通常理由是他比较有恩赐，他比较有时间，他比较……其实你在讲的是什么？是的，妻子不应该带头，但是哇，丈夫失职 ，right？ 因为丈夫应该带头的，按照圣经要，从来不是因为你自己认为他的恩赐有多少，而是哇，上帝创造的次序，设立婚姻制度的心意，所以丈夫总是应该带头，没有什么借口。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在之前也提到，如果在家庭中这种次序失序，也会造成其他地方，尤其在教会里面也会失序。可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这是做他的帮手其中一个。 就是在孩子面前， 你需要属灵的智慧 ，right？ 如果说你总是在孩子面前好了，我觉得我们都有经历，甚至我和小玉在乐乐面前都会经历这样，就直接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其实这不只是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都是这样。其实你。可能会颠覆了丈夫和妻子之间次序，你有可能已经颠覆了就是父母或家长对孩子们之间应该有的权柄，你在颠覆了另外一个人的权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不是说一个人做错，尤其是丈夫出错，妻子不能够帮助他，让他看到他有出错，但是你要怎么样做，你要怎么样帮助他，这个需要有属灵的智慧，也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对，那这个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之前有提到，如果夫妻有一个是信徒，有一个是非信徒，这个又更困难。但是仍然，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仍然是一样的。我觉得特别困难的是，如果妻子是信徒，但是丈夫不是，妻子要在怎么样在婚姻之下顺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五章的总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顺服，所以你必须很务实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 你还是要有一个先后次序、right? 你不能够顺服丈夫顺服到一个程度以至于 what? 违背上帝的旨意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你面对的挑战会更大OK 我们继续看那个最后一节是蛮很多问题很多争议很多讨论很多不是很好懂我觉得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然而如果女人持守信心爱心又圣洁克制就必借着生产而得救这到底什么意思第一个选项这是关乎玛利亚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借着生产而得救特别是指你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对头然后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或踩碎蛇的头所以特别是指玛利亚的生产女人要借着时候到了生产出上帝的儿子而得救这是一个进入第二个选项第二个解释这节经文选项就是得救是一个很整体性的理解这个得救他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说得救并不是指称义称义是救恩的一部分但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用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得救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完整的那么女人生产如果能够在爱心信心中生产的话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行出或活出上帝对他的心意他也说并不是指每一个基督徒的女性都会生产但是如果她在这一切的救恩之中顺从上帝的心意她就是在战战兢兢做自己得救的功夫他说生产是女性证明自己顺服上帝所赐身份的一种方式近前的女性不会抛弃一切的秩序和礼仪而会透过适当的穿着沉浸的学到生产以及长存信心所以你看它延续到前面这生产你不是独立的这生产到底什么意思借着生产而是整段的教导这些都是表达一个人近前的方式应该这么说你的穿着你的善行你在教会里面的顺服你的生产养育众多都是表达敬虔的方式都是顺服上帝创造你拯救你心意的方式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这跟以前读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有没有一些启发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想法吗没有问题 特别提到生产 好我再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讲生产是谁可以生产 女人 谁会戴头发的法式 女人 通常是女人所以你必须就像他我想他的经历是就像我们得救不只是上帝单单称我们为义上帝也叫我们成圣最终叫我们得荣耀等等所以你以全面性来看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生命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呈现或者表达这边如果是特别是讲女人的话那么他就提到生产包括你的穿戴包括你在教会里面应该一味的安静学习等等 就是认知生产是一个上帝赋予一个女人，只有女人不是男人，上帝创造女人的目的的其中之一。就像上帝创造女人是先创造亚当再创造夏娃，所以有其顺序也有其顺服。这样解释可以吗？你不要太在意他只有提到生产。 Kevin 你要在这边讲，你应该看他全部的教导。生产是近前表达的一个近前的女人表达的外在的一种方式。有其他的问题吗？他在这个最后一段，他的 title 是接受上帝的设计，或 embracing God's design， 拥抱上帝的设计。这上帝的设计包括你该如何以敬虔装饰自己，你该如何顺服自己的丈夫，该如何在教会里面保持安静，一味的学习，一味的学习保持安静等等。这都是整个都是上帝的设计，包括生产。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或想法？没有吗？梦萍 OK 吗？刚才你觉得照按照刚才凤娟所提出来的问题和我们的在这边的讨论，你觉得是就是什么都不能说吗？ 你刚刚说是要圣灵的教导，就是我们还是要请圣灵教导再去跟他提，因为在教会一定会有一些争 执。Yeah.你是不是就像夫妻和儿女好了，在那个管教上面有问题，妻子不论是妻子或丈夫，可能都不应该在儿女面前直接指责对方说你这样子不对 ，right？ 那就像在教会里面，如果出问题，你可能不会在聚会的时候站起来说你教导异端 ，right？ 仍然是有管道。如果教会是有秩序，你应该信任上帝赐给这个教会的秩序，就是透过教师、透过牧师、透过长老、透过执事。我想我们也认知，就是因为我们所经过的教会，也许有这些职分，但是都没有认真的看待这些人应该要做什么，也没有真正建立制度。所以就算在长老教会，甚至是改革中长老教会，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的这些教会，其实你看到不是真正的上帝设立的制度，而是我们都经历过这是某个人的操作，所以你会想说我跟他讲也没有用。 那没有法规啊？ 没有法规。但是如果教会是教会，或者一个教会你委身的教会，他是认真，不是很完美，绝对不是会很完美，是认真的看待自己的任性标准，认真的执行上帝赐给这个教会的规范，那么你就当然教会中有问题你就应该提出来，你不提出来反而是没有爱心。 但是你要怎么提出来，你要用什么方式提出来，在正常教会里面应该是有迹可循， right？ 你应该信任就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有权、教会的官员好了。那教会中如果是官员有问题呢，你就应该希望这个教会有制衡的，有其他的长老、其他的官员。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听起来是他们有一个制度，也有按照制度在做。 对，对，对，然后就当下澄清，然后长老只是都来，就开小会。 嗯嗯。然后你妈可能会说，你不宽恕他，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呀呀，我觉得我。 直接斥责，那他就觉得，那神学生就是觉得他学这样做不对，我就说不对。可是可能他的，也许他的地位比我高吧，那我觉得就是不对。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去看淡这一切，但是他去的路我都有看到，他在走到教会做传道牧师，他跌倒了很多次。 可以，呀。所以为什么教会的你必须认真看待教会的惩戒， right？ 如果你不认教会惩戒是必要的，我们的信仰告白、教会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在讲台上面的教导，到处都是教会的惩戒是必要的，而且是恩典，而且是恩典的管道，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但是如果你不认真看待，或者你只手口头上看待，然后如果教会真的有惩戒，你总是说哦，因为你惩戒人，你就是没有爱心；因为你指出人的错过错，你就没有宽容心。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多么致命的心态吗？尤其是当你不了解状况的时候，也许你妈妈她不了解状况，她就说你没有爱心，你就应该要宽容她，那没有什么帮助。Yeah. Okay. 好，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好，谁带我们就结束祷告。 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早上的教导，越加让我明白，男人女人应该如何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敬虔的方式来顺服他。也求你帮助我们，你的恳求的圣灵带领我们真实的使用这份恩典的管道，让我们能够来到主日这边的时间来学习。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主日的聚会，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